多了，我是近些年来学少了，所以显得非常的 dry， 很干燥。 OK， 我们今天就是讨论跟天气相关的一些词和跟天气相关的一些体育运动。 Thank you listeners. Great to be with you. 是张道真自学英语第二册，我们特别邀请了资深英语播讲人江开军老师。现在江老师远在广东的珠海，那么我呢通过电话采访了他。 听众朋友们好，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谈一下我们在制作张道真教授这套自学英语的节目中我们的一些感受。首先我必须说明，这套教材是一个沿用很长时间而且造福了好几代人的教材。我还记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这本教材和它的一些相关的辅助教材曾经使我的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做这套教材的时候特别有兴趣，而且呢特别投入，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当年受益的教材会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带来新的好处和带来新的收获。第二点就是节目制作的整个过程呢，大家可能觉着像聊天一样，其实我们正是以这种形式加进去了非常鲜活的语言材料和文化背景。大家一定要记住，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单纯的语言学习，很难成为他以后表达思想、生活交流和传播文化的有力工具。所以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主要的是把所有的跟他相关的生活的文化的一些背景知识带入了这套教材。第三个，我必须说，我和我的两位美国同事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我很高兴有这样一套教材，使我能够和 Cindy 和 Alan 这样两位优秀的老师一起讨论，一起学习。大家如果注意听整个 CD 教材的和内容的话，就会发现两个老师的风格各不相同，但是又非常恰当地反映出了这套教材所应该提示给我们的生动的活泼非常现实的英语语言使用方法和技巧。比如说 Cindy 老师在谈英语的时候，他既懂中文又懂英语，他从美国人的角度看中国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既回答了很多我们的问题，也同时提出来了一些他认为不太清楚的问题。而且呢，他还非常善意地告诉我们，有很多问题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太适合提的，也不太适合在公众场合讨论的，这些是任何课本中都无法体现出来的。可是我们在和 Cindy 老师的讨论中，如果大家注意听，就会发现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不同文化的差异在不同语言中的反应。另外还有 Alan 老师，Alan 老师是一个非常年轻有活力的典型的美国青年一代的代表，他的语言本身就显示出了一种非常，让我用我的话说，就是西部很生动的很有旺盛精力体现的英语风格。所以他在讲话的时候语速可能快一点，但是这正好适应了那些年轻的那些想能够真正听懂本族人自然说话的一些学习者的符合他们的要求。因为艾伦老师讲起英语来有时候就忘掉了是在和中国人讨论，往往语速都非常正常自然，稍微快一些。但是在这一套教材里边，这个部分呢就适合我们读者和听众朋友们精听反复听。如果用我们的标准说，你听懂了 Cindy 和 Alan 的谈话，特别是 Alan 有时候发表感想和言论的一些谈话，你可能在听力和理解力上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整个的课本学习的同时，认真的而且有效的针对自己的需要选用这套课本和 CD 带给你们的这次学习机会和生动的学习资料，让我们的英语学习真正能够成为生活中需要的有生命力的学习方法。 一提到节目制作，江老师好像有一箩筐的话要说，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请江老师下次再对您说。